佢自己戇鳩之所在啊嘛，係咪？喂，而你講嘅所謂叫做係法理公投，即係你。其實你講法理公投，咪即係喺你基本法框架裏面你去爭取一個合法嘅地位咯。咁你點樣爭取合法地位啊？你要改變國策啦，起碼係咪？你改變國策係咪要改變大陸啊？你係咪要改變呢個叫做係即係中央嘅人大常委會對港政策啊？咁如果你係想改變中央對港政策嘅話，咁你同民主回歸有乜分別呢？你都係改變中，你係想改變中國。而去救港啊嘛，其实你行嗰条路一样嘅，根本就系、 是、即系其实反而老甲嗰条路一直都冇错，大家 反而老甲又比较老实、啊，坦白讲，即系你讲你睇翻，即系何俊仁嗰个讲法就系话，你要守住嘅香港叫公民社会，喂嗰样嘢，喂当然对好多人嚟讲唔吸引，但系起码嗰样嘢实在啊，而守住嗰样嘢，其实而家就要做啊嘛。公投佢讲十年系将来嘅事啊嘛，系咪？喂，我哋以前都讲过啊，喂，前线都讲过啦，全民制宪啦，即系喂，而家有边个做得到嘅啫？冇人做得到啦。喂，而且喂，我觉得其实你成个政界嚟讲，香港众志系最有理由去支持呢一个叫做系呢个雷动计划嘅。你点样先至可以搞到叫做系公投啊？喂，就係、是、因為你自己要 bargaining power 先可以搞公投啊嘛，你要議會過半半先至可以有咁 bargaining power 啊嘛。喂，所以除咗佢之外，我唔覺得邊個更加即係去適合去支持呢個叫做係雷動計劃嘅喎。係咯，今日時間差唔多啦，講得太長啦，都已經嚇，咁啊，希望下個禮拜土伯翻嚟啦，即係健康回歸啦。好，拜拜。 花生当饭食，食完好有力。我系边个？咪系山卡拉咯。